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选会今天公布以核养绿公投补题查对结果，核予规定人数13235人，加上原先合格的279419人，超过292654人门槛，中选会依法公告公投成立。年底绑九合一选举公投达到10案，包含国民党提出的反空污、反核实、反深澳电厂，幸福盟提出的婚姻定义、适龄性平教育、婚姻以外形式规范同性结合，挺同团体提出的婚姻平权、性平教育、东澳证明以及以核养绿。今年选举直辖市、省辖市选民领到3张选票，县及直辖市山地原住民选区5张选票。11月24号的投票日当天，加上公投票，选民最多领投15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原定明天审查朝野立委提出的宗教基本法草案，但是圣俗分离原则争议不小。内政委员会召集委员黄昭顺今天指出，与其硬碰硬的讨论，害得宗教污名化，不如先变更议程，改为邀请内政部长徐国勇报告业务，确定不会审查宗教基本法草案。民进党团干事长李俊毅指出，草案内容就是宗教事务都不能管，这与民进党团主张的更开放、更透明，不是不能管背道而驰，已经要求党团成员撤销联署。立法院会6月底三读通过了财团法人法，条文排除宗教财团法人适用。国民党、民进党和亲民党共计36名立委共同提出宗教基本法草案，12号在立法院院会中复委，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原定明天审查。草案明定，圣俗分离原则是宪法上处理宗教事务的基本精神，法院不得调节与干涉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团体的信仰、教制、传统，也不得干涉其组织及人事任免。宗教法人或其他宗教团体所有财产和法务不适用民法，宗教固有不动产不受殡葬管理条例限制。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7月底决定对国民党出售旧中央党部大楼追征11亿行政处分，国民党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救济，向法院申请停止执行，案子今天开庭。国民党委任律师指出，目前国民党不动产账面上大约30亿元，党产会去年追征了8.6亿，已经由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现在再追加11亿3973万，两笔债权共计20亿。但是国民党目前还有大约26亿的劳工资遣费还有退休金得付，等于逼国民党的劳工无法取得退休金跟资遣费，希望法官可以停止执行。党产会的委任律师认为，劳工债权和国家债权相比，应该以国家债权优先，本案没有难以回复的损害和急迫性，请求法官驳回。法官提莫预知两造如有补充，以书状递交，全案后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肯定民营企业发展之后，中国人民银行随即公告增加央行贷款和重贴现额度人民币1500亿，支持民营企业。习近平强调，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方法都是错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为中央一贯方针，丝毫不会动摇。人民银行随即再增加了金融机构贷款和重贴现额度1500亿，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加上6月通过的1500亿，合计额度达到了3000亿人民币。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99点，跌幅2%，来到9775点，失守了9800点的整数关卡，成交金额1012亿。

change our pace of life. Together we will walk and strive. I know you love me. Oh, how could I disagree? I make no protest. You will do the rest. Life is peaceful there.What we want to be. Now if we make a stand, we'll find our promised land. Cause life is peaceful there. Thank you，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你好，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是的，又来到快乐两个小时的时间了。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除了第一个小时要给你这个华语新歌啊，还有瞎聊天啊， 还有很多新歌啊， 还有一些奇怪的新闻啊，奇妙的话题啊。那下个小时啊，下个小时其实我今天早上哭了。 哎，我就今天早上。看到你 po 文章之后，我就不敢看。 因为下个小时呢要访问 TZ Back，那 TZ Back 呢是一个乐团，这个乐团呢其实在明年的时候是他们的成军20年。 哇、哦！ 所以对台湾的乐团来说，你知道前几年可能你已经经历过了五月天、四分卫，然后这些比较、元老级的乐团，然后他们经历了20年，其实就是在那一个年代当中，地下乐团开始、被大家听到，然后。从地下变 地上，然后开始有唱片厂牌，然后开始发专辑这样子。那 TZ Back 也陪我度过了很多很多的岁月。那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震撼弹啦，就是其中一位团员就生病就离开了，就是离开，不是离开团体，是 离开 这个世界，对，就离开了。那这张专辑等于是他们承载着他们三个人的 回忆嘛。 对，而且他们在哲宇离开之前。2013年的时候还休团了，那个时候众说纷纭，就不知道为何他们要休团。 而且我们还一直在期待说，到底会有合体的一天吗？会有那个机会吗？ 结果没有想到的合体，就是当他已经得到这个消息，就是他得到癌症的时候，对，然后他们在合体，然后在很极限的状况下做了这一张新的专辑。那慧婷有说，这是他们放最多最多情绪在里面的一张，所以。下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听 TZ Back。 习惯的声音听，情绪在切磋不为悲喜，听那未决高下的爱情，听内心故事的浮光掠影，无奈的人来人去，我是宿命，刀山火海都是一场修行，等待的爱来爱好事注定 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也欢迎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现在是不是用平板的人也变得比较少，跟前几年比起来的话，打开你的行动装置，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尽管它那么美，我小心和却喝不醉，我张开灵魂的暧昧，为现实干杯，重复重复你的眼泪，可是它那么美，他有你要的绝对，我是傀儡，代替他一次机会，摇摇欲坠，你要的是非，太激烈，太心碎都无所谓，即使借口就够了没，我们累了没有，是应该道别，重复重复你的抱歉，尽管它那么美， 这歌曲呢是来自于 BB 赵之碧，这首歌是他有你要的，你现在收听的地方有你要的， 就爱点你 UFO。 你要什么？我先说有你要的啦，你要什么？你要什么？ 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明天我要分离，我眼泪就掉下去， 已经准

为你做好一切铺垫，是我匆匆走得很远，这些代表见字如面，你许的承诺是初见，我为你做好一切铺垫，我的故事你是主演，这些代表见字如面。 也许真的应该丢掉一些点缀，骑上单车独自开个篝火晚会，内心摸不到的梦，醒不来的痛，往前走是唯一选择，别在原地不动。楼道里住着大爷大妈，有时感觉很像家，小卖部的阿姨送东西很少说话，我猜你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还有打架，再没有过不去的坎坷，只有翻不来的傻，还没醒的白日梦何时能成真，没变的理想，褪色的纹身，不想长大的心，我拖着沉重的脚，但为了你脸上的笑，我还在拼命的跑。我年轻估计太少，说话不够体面，漫步人生路，我听你各抒己见，要怎样就怎样，别触到我底线，这样的话你到底要我重复几遍。你说人生路是初见，为你做好一切铺垫，是我匆匆走得很远，这些代表见字如面。你说人生路是初见，我为你做好一切铺垫，我的故事你是主演，这些代表见字如面。 Yeah, yeah. 有时候听到这样的音乐，你不想说，嗯，今晚回家弹个琴好了，会吗？ 通常这件事情，因为我想做的事情是太多了，所以就会在我的脑海中一闪即过。 OK。 一起。 又到了十月底了，每年到十月底的时候呢，就是旺福的 旺圣节。 没错，就像每年到八月底的时候呢，就有八三幺是一样的道理。 他们很多年了吗？ 对啊，也是很多年啦。 是哦。 对，好，每年的八月底有八三幺，每年的十月底有旺圣节。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旺福。 他们今年的主题好像跟因为最近那个宫廷剧太夯了，所以他们有好像弄了几张他们宫廷剧，就是小明啊、推机。穿那个， 可是之前肚皮不是很久已经 他被 穿过了吗？ 他的鬼新娘被扛进来， oh. 但不知道今年他们会想办什么这样。 好，这是旺福他们早期的作品，就是我小时候都去 Spin 现在已经倒了很久，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久了。Spin 点就在古亭， 现在在哪？ 现在就是古亭那个和平东路跟金山南路口的 Seven 旁边。 哦、oh. 哦、oh, 好近哦， 很近啊，对啊、嗯、来自于中国的花儿乐队，他们在台湾曾经也有过两三年，在主流的主打歌上面都是他们的创作， 有两三年那么久、 哦，包括那个时候的杨乃文禁止啊，莫文蔚消灭，嗯，还有他们自己的作品，嗯，对啊。然后现在时隔可能20、25年， 好可怕的数字哦。 对啊，然后再回去听这些唤起我们青春回忆的音乐， 这是变相的青春之歌提早版吗？ 变相的个人青春之歌。同样的，就是这些乐团也很厉害，他们玩音乐还继续玩到现在、嗯。然后如果玩到现在，譬如说像旺福好了，嗯，我们听他们现在的专辑，嗯，跟以前的那种胡闹的感觉、嗯，就当然那个幽默感的元素还在，嗯，但是人真的是会成长的，嗯。而现在呢，就我很喜欢看， 嗯，爸妈 feel 之类的，嗯， 我现在很喜欢看，就是小明自己，因为他今年开始戴牙套，然后，所以他现在每天会日更，嗯，日更他的戴牙套日记，嗯、所以从一开始你可以看到他说。就是戴牙套什么都不能吃，很痛苦，就跟我那时候我完全体会过那种感觉。我甚至想要进口婴儿食品跟老人食物，我觉得那应该是有市场的。然后到后来他可以挑战一些什么拉面啊、泡菜啊，开始每天挑战一些食物，更不用说他们有非常可爱的女儿，很可爱。在这动感可取的频道里，酷炫的我，完美无瑕的你，把心打开，都打开，我最爱爱。爱爱，歌曲歌曲歌曲歌曲，睁开眼睛尝尝歌曲的魅力，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摇摆屁股听听歌曲的风景。 是永远让你嗨。 Everybody 跟我来，跟我走到舞池来，脱掉上衣跟我嗨，不学过去永远让你爱。过去过去过去过去，睁开眼睛尝尝过去的美丽。过去过去过去过去，摇摆屁股听听过去的风雨。过去过去过去过去，睁开眼睛尝尝过去的美丽。过去过去过去过去，摇摆屁股。也许有天你也会找到你，也许有天你也会碰到你，不要怕，跟我来，跟我一起痛快到底。也许有天你也会成名，也许有天你找到真谛，不要怕，跟我来，给我爱，跟我一起来嗨。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教练乐团，那教练呢英文就是 coach，所以他们刚刚一直在唱的 coach coach coach coach， 你也可以把这首歌送给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爱 coach 的朋友。在大概五年前的时候，突然有一股的，就是刚刚提到这些乐团们， 嗯， 乐团的主唱们， 嗯， 他们自己出来发个人的专辑， 嗯， 包括下个小时我们要访问 TZ Bang 慧婷， 也发行了很多张个人专辑在这几年当中，然后 Coach 也发了 Speaking Holiday， 对，没错，接下来为你送上的就是四分位 Quarterback。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才看了其中他，这个很难讲，他到底是演的是男配角还是男主角啊？ 应该是男， 很难讲 吧？ 因为其实这个故事，他是故事中中心的中心， 就是你不知道男配跟男主是以电影的出现 长度呢，对对对对， 还是分量呢？ 没错，就是四分位的主唱阿山哥陈如山。 我现在看他眼神不一样。 想要叫他什么宋宋什么宋正，忘记了。 告诉我，没人告诉我。

订购专线02-2363-6600 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林采欣， 像打开了很久不再可口的可乐，早已没了冰霜气泡，哪会有人愿意喝？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铁普悠马列车出轨翻覆，宜兰地检署侦讯游姓司机员的时候，他供称经过调度员同意关闭了自动防护系统 ATP。 台铁司机员反映，最近两个月 ATP 确实不稳，19组的普悠马三组经常故障。游姓司机员在宜兰地方法院供述时说，列车过了瑞芳站动力异常，加上刻度与仪表及实际车速不符，所以开始没看仪表，用刻度表控制车速。他认为过弯时已经把车速降到82到83公里，但是依据行车记录器，当时车速飙升到140公里。台铁司机员反映，最近两个月 ATP 确实不稳，但就算没有 ATP， 司机员如果把速度控制器控制在82、83公里，基本上无论上坡下坡，列车都会维持相同时速，顶多差个1-2公里。如果游行司机员供词属实，研判就是列车没有动作，已经失控。这名司机员也提到 ATP 关闭前后的操作始终很模糊，过去规定司机员关闭 ATP 之前必须先通知调度员，同时在下一个机务段派机务助理上来辅助。至于关闭 ATP 是不是需要降速，司机员说这一直以来都是内规，只说适宜减速，但是系统上线2-3年，有段时间很稳定也没故障，大家就忽略了限速。直到近1-2个月，19组普悠马常有3组 ATP 故障，许多司机员都遇过。至于是不是游姓司机员不熟悉路线才会在大弯道时加速，这名司机员说，虽然游姓司机员偶尔出来跑，但是一个司机员在辖区的所有路线基本上都是倒背如流，闭着眼睛就能开，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另外还传出调度员不断要求游姓司机员加速，这名司机员说，通常列车延误，司机员就会尽可能的在1-2公里内掌握控速，当时可能设备出了问题，让游姓司机员无法减速。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德国总理梅克尔月初告知议员，预定耗资5亿欧元在北部新建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的海运码头。报道分析，这是梅克尔向美国总统川普的关键让步，希望解决贸易争端。德国去年进口天然气45%来自俄罗斯，主要是美国天然气需要液化后在海运，成本比直接用管线运输的俄罗斯天然气来得高。川普上任之后不断游说欧洲各国采购美国天然气，七月的时候还批评德国高度仰赖俄国天然气，将会沦为俄罗斯的俘虏。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604点，跌幅2.67%，来到2201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55点，跌幅2.57%，2106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60点，跌幅2.3%，25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80点，跌幅2.33%，756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21点，跌幅2.76%，25431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下跌39点，跌幅1.28%，3038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99点，跌幅2%，指数9775点，成交金额1012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30.976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5.6分，日元112.41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456美元。奥地利环保署与维也纳医科大学研究人员第一次在人类的粪便样本中发现塑胶微粒，证实微小颗粒可能普遍存在于人类的食物链。

最近在这一两年之间，我们把马克信箱就是放到 YouTube 上面，所以会收到很多很多的来信。嗯，然后很多来信呢都有说哦，就是你们像是陪，就是我说我们啦，就是马克玛丽像是陪着我们长大一样，然后现在他们也都三十几岁这样子。那我觉得 TZ Bag 对我自己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 陪着你长大。 对。的角色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们。 哎，你上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你有跟他们说过，就是其实你们陪着我长大吗？还是上一次你是压抑自己的情绪？ 上次应该是兴奋到什么都忘记了吧？ 我记得那一次很兴奋， 然后是在一个很反正上一次在深夜的时候， 更暗的时候， 很暗的空间里面。那因为就是在差不多也是十几岁的时候，然后听到了 TZ Bad 的歌，然后从那个时候。他们的第一张就天啊好酷啊，然后说对，这就是我脑子里面就是我自己看我自己的方式，然后跟着这明年你们就要二十年了，然后长大这样子，所以很开心。 你的灵魂伴侣， 你们还在这里陪伴着我们，让我们掌声欢迎 TZ Bag。 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是 TZ Bag。 嗨，我是前元， 我是慧婷。 Yeah， 好，今天呢，前元跟慧婷来到了。飞碟电台，然后最近可能会跑很多的通告。一开始还是想要先说，就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你们决定说暂时的休息，然后慧婷的近况我们比较能掌握，因为就是发专辑，所以你就会被迫就会见到面，然后会访问或什么干嘛的，然后也会有新闻。但前缘去了哪里呢？ 我2013年休息之后，我2014年去了美国念书，念了半年，对，然后后来就回来，然后生了个小孩。哇、 wow! ！然后那时候去念是念什么？ 我去念录音工程。哦、 oh, ，但录音工程可以这么快就念完了，就是一个 program 就好， 对，它就是一个比较短期的课程、嗯。然后也因为正好，因为我那时候就已经结婚了，就也。不能一个人在国外待太久， 所以只是暂时的小别。 对，然后就想说，正好趁这时间可以稍微进修一下。 好，那 TZ Bag 的第三位成员呢，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行踪是现在我们最难以掌握的，他可能不知道、就是、 在神秘的地方 在玩些什么东西。 对 对对对，那就是备受折遇。好，所以这张专辑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你们从2013年的暂时休息，然后到之后泽宇，然后还有你们三个人就又一起要做一张新的专辑。那这张专辑里面可以告诉我们有哪几首歌是在就是有哇，这个时间点要怎么切，就最最老最老的歌是从何时开始做的？ 2015年 10月15年 吗？ 两年前 2016年。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我们又决定要三个人一起做专辑， 对， 做新歌，对。但那时候已经知道泽宇生病了，对。但我们就想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继续来创作，在当时的情况这样，对。所以就三个人在泽宇的家里面，就讨论。然后慧婷可能在家就会先写一些旋律，然后我们就把这旋律在泽宇家就放，放的旋律，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也许可以这首不错哦，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然后就开始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把它开始做这样。 那2015、2016年这个时候做这一张专辑，这张新专辑跟之前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吗？除了场景从录音室变泽宇家之外， 就是比较慢哦。应该是整整做了两年 。应该说以前我们就是三个人在练团的时候，我们会 jam， 然后就慧婷写一点旋律出来，然后我们就三个就是见了面就开始 jam， 然后 jam 出我们当时想象的画面，那这当泽宇生病之后，我们没有办法练团，所以我们就得必须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就是用口头 讲的方式， 对，先用讲的 讨论的， 讨论好之后呢，然后大家回去自己想象，可能会有的画面，然后可能会有好几个版本，所以在家里就每个人在家里编自己的部分，然后再丢回来，然后再讨论可以怎么样拼凑，怎么样衔接这样子，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创作方式，原本 jam 的时候，刚刚说到前面说到就每个人自己的画面，然后那个画面是。你听到这个音乐的感觉，然后你就觉得应该怎么打，或是觉得应该怎么弹，这样子。 对，当下都是比较及时的，就是这个旋律给我的 feedback 是什么，那我就当下其实可以做 用我的怎么讲，就是我 本能去打 下，对对对，去打那个东西这样。那后来换了这个新的方式，其实我很好，因为我觉得更好，是因为我们可以反刍， 可以想， 可以想，可以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啊。也许除了这个之外，也许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去做这样。对， 好。就打的来说，因为我不会打鼓，所以我不懂那个。我总觉得打鼓是，尤其每次看前面打鼓都是在现场，都是一个 享受， 就觉得天啊，这个人 就是想站在他旁边，然后一直看他的背影，这样 一直被我打。 对，就觉得天啊，这个人他真的很爱打鼓 啊，又过年了。 对，或是会觉得说，就是哇，就是我觉得前面他。可能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愤怒或者很多的压力，他就每一场表演就是用尽全力的发泄出来。好，但是就钢琴呢 ，keyboard 那是有一个 melody line 跟一个旋律的，你要怎么在那个很瞬间的时候，就是说哦，我弹的这个东西是我的风景。有好，我现在有点难以想象。 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可是像我们这种比较朋克挂的，其实都是靠直觉，就是你。一开始写歌你弹下去是什么基本上就改不了了。对，因为如果像怎么讲科班出身的人他可以又改这样又改那样然后再对对对再变换各种的编曲元素。但是我们这种是朋克宅 直觉式的。 对，就是哎，我当初弹出来是怎么样他基本上就是那样。 那这样之后要修改的话那不是会很麻烦吗？就是我弹出来以后就就是这样子了。那这样就没有办法修改， 就有好有坏。那像这次刚好有一首歌叫深海怪物，那就是我一开始是本来就是想写一首只有钢琴的歌。那就像我刚刚形容的，他就一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然后我们本来想说哎，找那个爵士钢琴的那个名家，对，徐英老师来合作编曲。本来想说哎，那我们把它改改成很厉害像徐英老师那种， 很华丽的那种 jazz 感觉。 可是请老师编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到哪里 怪 怪 的。 所以还是保留了我们自己的架构，但是请老师在那个一些过门的地方啊或装饰音的地方做一个漂亮的修饰。就会变成说像我们这种做法，就是你有时候第一下弹下去的时候，它就 定了， 它就基本上就长那样 啊。所以那原本就是你们有听到那个徐玉莹编的那个版本，会是大概是什么感觉？是真的很 jazz 吗？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还是摇滚团嘛，那当初还是请老师说，就是还是维持那个摇滚的钢琴的风格，但是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还是华丽的感觉多了一点， 而且就是难度听起来就是非常的高，就是如果你要在现场执行，基本上那是不太可能，就可能真的要请老师过来弹的那种。 因为这是一个考量，可另外一个考量就是，这首歌好像就不是我当初 原本想 的 那感觉， 下去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對。 原本《深海怪物》为什么会想要就是一个很简单就变成一个钢琴曲？他是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因为那个这首歌是写在哲宇刚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期其实我们大家都他身边的人都不好过，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契机，所以就想写一个很自我的歌， 很深沉的歌， 就而且是很那个悲伤是很私密的，对， 了解。 我每次都很好奇，就是如果这是一个对你来说很私密的东西，那之后每一次你要现场表演的时候，每一次都会很。对歌手来说，或对表演者会很不好意思，或是会是那是很难以，你知道公开给大家。虽然大家听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可是你自己知道那是你最私密的过程。 早期会， 但现在已经完全 对，现在已经是隔壁的陈女士， 完全脱离出来， 已经不知什么叫做害羞还是什么。没有啦，开玩笑。就是已经习惯这件事，但是的确像玛丽刚刚说的，这件事情。早期的时候刚开始做创作的时候会还特地为这个问题挣扎了半天，就不太敢把自己的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全部放出来， 对，不太敢直接写出来，还要特地绕个弯 修饰一下， 对对对。但这件问题在这件事情年过四十以后就没有这个 那是年轻时期的烦恼了。 对。 但另外同样这个问题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呢，就是当你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有说这一张专辑可能是 TZBack 以来最情绪最多的一张专辑，那你在表演的时候也会有这些情绪吗？还是现在你也已经把 表演是表演跟创作跟创作是中间有一点点分开了。 因为我说实话我们还没有正式复出表演、那我想在正式表演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情绪吧、因为像假设说以前我唱的歌是为自己年轻的怎么讲年轻的牢骚而唱、或者是为了受过的情伤而唱、但表演的时候会怀抱着这些想法 在表演、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会要想着许哲玉唱歌对我这几天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也许最大的不同就是从今以后我都要想着他唱歌 对因为今天呢就是我又重新看了一次就宋哲玉的那个告别会在 Legacy 的那个影片、然后剪出来的然后配上 UOC 我天啊我就是我哭 我大哭这样子然后看到后面因为我看到你的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陈女士可以这么的冷静 还是她只是天生长得冷静而已 陈女士就是因为前面的那些表演乐团啊也是哭到就是大家都是猪头、可是就是慧婷就是很也没有什么哽咽的就是做完的就是唱完这一首歌对我想知道那个时候怎么做到的 但当然因为我们中间串场我讲很长的话那就被剪掉了对那个情绪可能留在那边、然后在表演的时候我觉得许哲玉应该也不希望 我们是 这样子这个样子因为他很低调的人、对那当然我对自己在舞台上的要求也是要怎么讲、 就是、 要把歌好好唱完 OK 对 okay. 对对 我是来唱歌的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Nice 好所以呢就刚刚听到深海怪物是慧婷说在这张专辑你自己一个很私密的感情 对 好那接着下来呢在这张专辑有一些歌是是哲玉走了以后才写的吗才做的吗 对, 對, 對嗯像刚刚那个就是深海怪物就是嗯哼再来的话就是 我所深爱的人也是 对 我今天就是听到第二首歌嘛我所深爱的人然后一样就是鼓打下去然后听到就前面一段以后我就开始分心了就是什么事都让我分心然后我就会看以前哲玉的东西然后什么我就就爆哭这样子好所以这张专辑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歌是有跟哲玉一起然后是很不一样跟以前的 TZ Back 的创作方式不一样的口头讨论出来的然后经过等于是更多的反思之后的我也觉得蛮特别，是在你们经过来来回回的反思，然后可是最后出来呈现的成品是带有最多情绪的。 对 对，就是蛮就是以前我们会把人就分成两边嘛，就是理性的跟感性的。然后你用越多的头脑，应该会是你的情绪会越来越少，因为你设计越来越多。可是反而听完了以后，就是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这张专辑我自己在听的时候也是，我还是觉得。TZ Back 如果有一个鸡皮疙瘩比赛的话，就你们一定会是冠军，你知道吗？就是每次就是鸡皮疙瘩超级多。好，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我请慧婷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这首歌其实是那个前缘的育儿之歌，因为他家的两岁的小男生小朋友会唱这首歌的副歌，对，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唱那么阴沉的歌好吗？

集结最火热的华人纪录片与20至50世代的影像精英作品，带领你我展开全新的视觉旅程。每周播出一个主题单元的影片，共计4个单元，37部纪录片，即日起到11月18日，府中15放映院免费观赏。详情请上网搜寻《感动无所不在》。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诺贝尔能解释疫情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存在的世界里，一切是如此平和缓慢，好安静。这不，你一直向往追求，终于能获得彻底自由，怎么却隐约人显得不知所措？一个人吃饭的餐桌。生活怎么我还是一样困惑，究竟想逃离的是人群还是自我？ 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我对面就是 TZ Back。 Hello， 大家好。 在 TZ Back 这张最新的专辑呢，知人是你们的第6张专辑。 对。 然后在知人当中呢，也做了一次的创举，就是竟然在就是自己的专辑里面有别的团出现了。 对。 嗯，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好，然后这首歌呢叫做 Lucy Dreams。你选 Lucy 这个名字是因为 Lucy Dream 吗？那个清醒梦吗？ 对对对，哎、欸，你懂的。对， 所以这一首歌原本你想要讲的是什么？ 我其实就是想要讲一个清明梦这个东西，因为我就是觉得很神秘，因为它其实在讲的是真的是一个生理现象，就是在那个状态下，你即使是醒的，可是你还在做梦。嗯，我就觉得这个状态很神秘，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其实就很直接把它拿来写一首歌。哦，只是后来在写歌的时候，就可能拼错字还是什么，我就觉得它好像把它改成 Lucy，好像可以有发挥。 变露西的梦， 对，好像也可以发挥。然后因为Beatles 有那个 Lucy in the Sky 嘛，就这样子应该是 致敬一下。 对对对，有很多的那个对，可以发挥的感觉。 是。 星空的灿烂，是我遗弃这世界，还是这世界遗弃我？如果这只是一个梦，这虚幻美好已经足够，请让我快醒。 这张专辑呢，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歌迷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在听歌的时候，你在翻歌词本，或者你听慧婷写的词，因为你知道慧婷她的词，你的词就不是像你的曲一样这么的随性的吧，不是这么的直觉的吧，你的词应该就是反反复复又， 其实也没有在计算耶，就是抓到一个主题就开始自我发挥了，对，所以只要我找到那个重 对的关键字就会、嗯、就会蛮快的， 蛮快的。 对、 嗯、然后那会修修改改吗？因为我记得 我小时候，哎、欸，不是小时候， 我小 就是我以前有听过一场你的讲座演讲，然后在、哦、对那个时候你有讲说，就是文字是有力量的，你觉得就是文字写完就算是草稿，你也不能这样揉丢一团，你要好好的就是， 结果他现在都是狂丢， 要一个炉，然后去拜他，去烧掉什么之类的，对。 啊，但是我是相信文字是有力量，所以我歌词都会放在最后写、嗯，因为我觉得它会决定这个歌到底长什么样子。 嗯、 但是其实我如果真的要讲修改词这个东西，我听过最厉害的就还是李宗盛大哥，他真的是会斟酌，就是所以你看他都可以得到各种奖项的肯定，也是有理由，就是他会讲求一个非常精准的。 可以插到你的心里。 对、嗯、可是其实我发现我其实也没，我其实都是全部都靠直觉。就是我写完要嘛就小改、嗯、要嘛就是整个打腔调、哦、就是没有办法说哦怎么 留一段然后再补补它，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修、 那个、 后面几句， 这个我好像没有这样做过、哦、对。 好，所以刚刚说到就是身为一个歌迷在看歌词，然后因为 TBI 因为哲玉离开，然后会觉得整张专辑都有点像是每一首歌都在讲哲玉之类的那种，所以譬如说就算是刚刚听到那个 Lucid Dreams 还是会觉得说有这一首也一定在讲哲玉，然后每一首都是这在讲哲玉这样子。好，有那你可以告诉我们那个就是小歌迷们究竟有哪几首是真的很确定在做的时候的确是在讲哲玉的，像刚刚你说的深海怪物一定是嘛， 对 不对？嗯， 的确照你说的就是每一首歌好像都藏一点藏一点东西、嗯、因为其实创作这个东西是反映我们当下的生活、嗯、那刚好这两年我们的生活重心蛮大一块部分就是围绕着 哲玉身上， 就是想着哲玉或是担心他的 身体健康， 对、嗯、的确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所以有些歌就算 不这么明确，他的确可能也藏了一点藏了一点、嗯、那这首歌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 The River、嗯、那时候是去年的圣诞节其实是想要推一个圣诞单曲送给大家的、哦、本来可能还不打算收到专辑、嗯、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嗯、的一个圣诞 单曲，可是那个就会这首歌我那时候写的时候为什么会选圣诞节主题，是因为我觉得后来等我们怎么讲我们真正和好以后、嗯、就会发现哎、欸，其实这个乐团还是像家，你的一个归属一个家一样、嗯嗯、就像你圣诞节回到家、 就是、有 Christmas Spirit、嗯、对对对、哦、是那种感觉、哦 okay、所以写了这样子的歌、嗯、那、嗯、这首歌里面多多少少也是提到团圆、嗯、对啊， 刚刚说到一个创作的也是我最近，因为我最近听到了一段话，然后我就是有点震撼，然后同样在看你们专辑文案的时候慧婷也同样讲了一段话，然后这两段话就会一直在我脑中里面盘旋，我现在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处理他们，就是呢李荣浩说了 很突然， 他说流行音乐从来都不是关于音乐，是关于流行这件事情，然后说流行呢是一个文化，所以呢他要确保的事情就是要知道现在在流行什么、我就要去做那个流行的事、现在知道复古，他现在发现复古痛调很夯、然后从西方到对从美国欧洲然后到华人这边都 是、嗯、 是， 所以他就会做有复古痛调的东西， 对， 或是直接去追求我直接找旧东西来然后做那个 sound。 可是慧婷有说到说 no， 我们就是一个 indie 的独立的乐团、然后其实从以前譬如说我记得第一张专辑吸引到我的时候是前缘的那一句靠北，就是 那是 凯 彤，凯彤的那一句靠北，然后后来的那个鼓手心酸像在然后或是想要得不到，然后这些慧婷说那是很他你自己的时候年轻的牢骚嘛，对不 对， 然后你觉得一开始是为自己而唱， 对， 后来变成好像 TZ Bag 有一群 groupies，好像有点音乐责任可以带领可以教化，然后现在再回来为自己而唱，所以怎么看待自己呢，就是在这个商业跟个人的创作之间。 其实我们这一次这张专辑访问的重点、或者是 大家有空可以去我们脸书上看，就是有一些之前已经释出过的访问，我们有谈到说、T-Bag 就是一个古意盎然的乐团、就是因为访问一定会问我们说啊，你们这次有什么新的尝试、新的挑战、什么转变吗、我记得 这也是许哲宇说的，他说、T-Bag 只要一复出就是一个 老东西，就是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他就是一个怎么讲？ 自己生出来的花， 对，它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老东西的怎么讲？特别吗？我有点忘了它原文到底是什么，但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是付出就够特别了。那我后来一直想着这句话，其实我大概懂它的意思，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做的东西就是会有一种土气，对。 就是你说想要跟流行，我们其实也会想要跟流行。然后譬如说，哇，对啊，现在流行很复古，八零九零年代的那种音乐，我们会想要尝试。可是就是加进去或什么，就觉得，哎、怎么变？我们弄的时候都有点土土的。 没有，应该是比方说我讲，我们有一些歌，像《我所深爱的人们》，我们本来想要加电贝斯，是想要做成那种电子乐的那种电贝斯，像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时下流行的啊，比方说 Coldplay featuring 一些 DJ，或者是那种想要做成那种 就是想要有点潮潮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我们怎么做就是 没有潮潮的， 没有潮潮， 就是潮不起来， 对，就还是有 就潮湿的潮， 就湿湿的而已，但没有潮 的，对，就还是很很。 就还是很 TZ back， 对，还是很灵芝潮人那种感觉。对，我在讲什么？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草根性的乐团啦。对， 所以 TZ back 是这个样子。可是突然让我想到了，等一下，陈慧婷在这几年当中，你发行了这么多的个人专辑，你也有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啊，你也做了很多你自己想要致敬跟想要的曲风，对不对？可是你经过这一 round， 就是在外面的花花世界，然后跟这些编曲人、制作人合作以后，回来以后 ，TZ Band 弄出来的，还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吗？ 所以这就是 TZ Band 跟我个人 的差别。 对，就是 TZ Band 能做出来的东西，我个人不见得做得到。对， 好奇妙哦， 就是三个土土的 三个人， 对， 就三个人合在一起的化学效应。 对 ，TB 就是这样。 哇哦。在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几首歌的那个歌名 title 有点想刚好趁今天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叫 Ce Soir， 为什么要叫 Tonight 这一首歌？就是当初 没有，就是觉得想要潮流，就要用一下法文， 对，至少在这边可以潮一点那样子。 对， 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歌是哪种 Ce Soir？ 然后还有一首就是 Ce Soir 后面的那一首也是，也想知道歌名当初还有它的那个。先后顺序，因为 你的词是最后写的嘛，对不对？所以大部分歌名应该也是最后一起出来嘛。 不一定，有的时候在 demo 时代，我就灵光一现，就开始随便写一个名字，像 Sasua 就是哦， 先有歌名，之后才把歌 词写出来。我再去想去掰一些，不是，就是写一些东西。对。 那接下来的暗黑博物馆呢？因为就是像刚刚说到的，就是我在 PPT 就是在你们的板上有看到一些就是 TZ Back 迷，然后其中在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某几首歌推文数特别多，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的喜欢，然后其实那个气味跟我就是完全一模一样， 相投是不是？ 完全一模，就是 TZ Back 迷就会觉得听到这个觉得。这是 TZ Band， 我觉得这特别喜欢，然后 就是很有鸡皮疙瘩，就对了。 好像也呼应了，就是你们之前就是你们都不要变，然后真的就是我们听你们歌，我们就是都没有变。你们出这些东西，我们就是买单。你们可能太新的话，我们会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对，所以《暗黑博物馆》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我最近比较迷上了 Netflix， 真的迷上黑镜吗？真的是《暗黑博物馆》？ 对。 再把我的黑暗装上双颊，请切片分析着所有疯狂，要相信你所看见的真相。我独自逃亡在深夜的街上，除了自己似乎还有其他声响，警觉的张望这相似的过程，究竟活在谁的记忆残响。 I wanna be found, I wanna to be found， 谁能释放我一神秘的咒语？ I wanna be found， I wanna be found， 只能哭喊一阵寂静无声，请收藏我最残酷的绝望，再把这些愚蠢逐个放大，请穿刺分析我苍白欲望，让所有的细节自己说话。我依然彷徨，同个深夜街上，没有过去未来，只能重复现在，无助的张望这固定的过场，原来活在谁的记忆残响。 I wanna be found， I wanna be found， 谁能释放我一神秘的咒语？ I wanna be found， I wanna be found， 隔着玻璃我的哭喊依然无声。绽放，请收藏我最残酷的绝望，再把这些愚蠢逐个放大，请穿刺分析我苍白欲望，让所有的细节不再隐藏，请收藏我最遗憾的伤，再把我的悔恨逐个放大，请记念的 今天呢 ，TT Band 来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带来他们的最新专辑，这张专辑叫做《知人》。欸，其实讲到现在都还没有问为什么会叫知人欸，知人知面不知心吗？ 的知人， 其实也可以，也可以怎么解释都可以。嗯，但其实对我来说，我会认为说，哦，最早懂得我创作的，或者懂得我音乐的，嗯，也许就是许哲瑜。嗯，对，所以就是最初的知人那种感觉。嗯嗯嗯，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人生之后，就会思考说，欸，那到底什么是朋友，嗯，什么是有革命情感的伙伴，嗯，那到底是真的要天天黏在一起这个人才是重要的吗？嗯，还是说其实这个人他就算我们私底下不会一起出去 hang out 或什么，嗯嗯，他对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嗯，到底所谓的知音，好，我们讲土气一点，嗯嗯，知音或者是了解你的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定义？嗯嗯，对，所以就用这张专辑想要表达 这个想法。 对， 嗯哼，好，今天的最后呢，我们请前缘来为我们说说你自己私心打的最快乐，或是你自己最想推荐的一首歌，好不好？ 这张专辑里面，我最想推荐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嗯， 你好好 Q 啊！ 可是我是真的最喜欢这首 歌。对，就听起来好像我们在录那个 UFO MVP 还是什么之类的， 有 没 有？对对对， 就是 真的， 这 是真的。 好， 对，就是我所深爱的人们这首歌。这首歌也是在哲玉走了之后才写的。然后那时候慧婷写出来的时候，我特别对这首歌很有感觉，所以那时候就跟慧婷讨论蛮多，这首歌应该要怎么样去呈现编曲。嗯，对，然后应该也说这首也是我应该说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是我觉得我这张专辑里面最喜欢的。哦，对， 我们当然也是要用这首歌来跟 TZ Back 还有跟哲玉说再见，虽然他可能不 care， 但是 200%不 care。 我所深爱的人们，送给你，送给你们，然后送给现在在收听的大家。今天谢谢 TZ Back， 谢谢。 转身闭上眼，是不想看见你眼中的泪水。在末日来临前，是否我真的能保护这一切？于是我只能发出最后的光芒，啊啊，只愿为你照亮未知的前方。其实我真的不在意最后是Even we try to hold on, what can we do when it's time? 剑歌金 世世上，我没有名字，是他们一直叫我疯子。 事实上，他的名字叫做许君，他们一直叫他疯子。 我盯着天空，好像从来没觉得如此通透。刺眼谁管他呢，刺眼谁害怕。 问鼎2017金曲奖年度专辑、最佳国语专辑两项大奖，众所期待，许君最新专辑《事实上我没有名字》，疯狂主打《疯子》。 又搁咧网购，欧白白。 无啦，我是用博泰世华台塑联名卡加油金，伫台塑购物啊，换咖啡券、甲百货礼券，免开钱啦。 哦，真好康哦。 嘿呀、啊，水妹，我载你去买菜。 嗯，那会这骨力？ 啊，就顺续加油啊，因为加油金买当加倍折抵哦。你的进程单月加油满3000元，登录就送100元加油金。 哦，有国泰世华台塑联名卡，就进来加油；有加油金，就进来换哦。 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即预借现金循环年利率6.75%到15%，其他相关费用依国泰世华银行网站公告为准。 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一同去接种。老师说，注射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宝贝真棒！新北市公费流感疫苗开始接种喽，年满50岁或是6个月以上至入学前幼童，都可以携带健保卡、身份证、儿童健康手册到卫生所或合约院所施打流感疫苗哦。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让爱不再搁浅，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00。 台铁普悠玛列车出轨翻覆，各界检讨声浪不断。台铁产业工会今天指出，翻车不是意外，这是彻底的人祸，制度杀人就是这起事故最好的注解。理事长王杰认为，人力不足的问题很久了，台铁高层根本不想认真处理。王杰指出，很多人力还是要用正式特考方式进用，受的训练比较完整。之前台铁估计缺员3000人，而且总是说人力花3年补齐，正慢慢改善。可是现实就是，今年新增的1000名营运人员昨天才到位，而且才只刚好补足退休人力，现在还缺额超过2000人，既有人力不敷使用。台铁局思考的还是维持现有人力，不是扩大人力，目的就是要用最精简的成本去完成最高效率的经营。还有列车编组不断重复使用，检修时间就大幅缩短。一般普悠玛往返树林、台东或者南港、潮州以后，不是完整检修，只是检疫检查之后就再拉出去运用。机务检修人员根本无法在2-3个小时内查明列车问题。今年大改点以后，列车编组运用更紧凑，列车长们的班次也更紧绷。以往跑的2班普悠玛变成3班，区间车3班变成很破碎的5班。轨道养护的倒班人力更是极度短缺，10年来的养护人力下降30%，但是维护范围没有改变，作业更困难吃紧。这就是台铁局一个极致压榨人力跟车辆调度的事业单位。王杰提到，台铁局对外宣称司机员关上了列车自动防护系统 ATP， 为何 ATP 关上？就是系统经常故障，司机员只能以自己的专业职能去驾驶车辆，控制速度。司机员面对故障误点却不能停驶，因为他得承受旅客责骂以及列车运行不中断的准点要求，台铁根本不会为司机员承担这些责任。这起意外的始作俑者不是这位司机员，是台铁高层的营运思维跟腐败制度，导致了这起严重事故。新北市深澳燃煤电厂停建之后，原用地如何规划？台电董事长杨威甫今天表示，受限于腹地空间及气源接收站因素，燃气电厂不在考虑范围。为了补足北部供电缺口，台电计划在北部新建天然气发电机组。外界关心设置厂址，杨威甫说需要符合3大条件，包括足够的燃料来源、位置空间和配电系统，既有厂址为优先选项。台电从专业技术考量，目前正在评估3-4个厂址，最后结果还没出炉。杨威甫指出，台电评估电力来源不会只有单一选项，聚集最多社会共识的选项就是台电推动能源政策的目标。现在也有人讨论核能发电可能性，但是大家看法不同，还要经过公投程序以及符合法令政策，才能找到社会最大共识。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45点，成为6997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140点，跌幅1.22%，成为11386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48点，成为500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63点，跌幅2.92%，来到2538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3点，跌幅1.42%，来到3034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60点，跌幅2.26%，来到259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173点，跌幅2.24%，来到7574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99点，跌幅2%，来到9775点，成交金额1012亿。外资及陆资卖超132.07亿，投信卖超7.18亿，自营商卖超24.12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163.37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983对1美元，台币贬值6.3分。

学习忘记。爱情很美丽，可是也很无情。我学会去用透明共的心境，去挣脱那些回忆。 2018年10月23日星期二下午的4:11，欢迎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这个礼拜、下个礼拜，桃子晚报都会是马克、玛丽来代班，因为桃子姐呢之后要演唱会啦，而且还要主持金马奖啦。 啊，要来开赌盘，大家觉得桃子姐演唱会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吗？其实蛮难的，我觉得。 因为太多歌，对不对？ 太多歌，然后真的不知道第一首要下什么。 姐姐妹妹站起来。 那不是应该在中间的，我想象中的那个 小巨蛋，大家噔噔噔噔噔噔，这是10个男人10个，好，8个坏9个坏。那这个才是姐姐妹妹站起来，是不是？ 开场，我觉得开场会是慢歌， 噔噔噔噔噔，哇！ 没有， 你觉得大家不会一开始 要？我觉得一开始好像是会走情歌，就是那种一唱抒情出来，然后大家鸡皮疙瘩。就以前，比如说爱缺还是 离开我， 好像也不会是离开我。一开场就大家离开我。 如果离开我放在最后要 ending 的话，我觉得蛮棒的 ，right？ 开场第一首歌要什么呢？ 走路去纽约，哇，超级超级想不到。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今天晚上你要做什么呢？今天晚上你有什么计划呢？ 今天晚上你要干嘛啊？ 今天晚上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直播，就是有1个小时的音乐飨宴，是电影音乐飨宴哦。 就在 Friday 影音，好像在 Line Today 也看得到。 还有什么跟 Seven 有关的，是不是也看得到 ？Seven 的 Open Channel， 不 Open Channel 我不确定是不是直播的，但是 Friday 影音跟 Line Today 应该是直播的， 也是现在应该大家最方便看到的地方。 对啊，因为手机大家都有 Line 啊，就是你今天就是走在路上跟他搭讪说：“小姐，我可以要你的 Line 吗？”他说：“不好意思，我没有。”那真的就是骗人，那真的就是骗人。 所以音乐响宴是什么？你要去唱歌吗？ 哦，如果我去唱歌，那就不叫音乐响宴，叫做音乐响死吧。 所以那是什么？ 好，因为就是十一月的时候呢，有金马奖。那金马奖之前呢，有个金马音乐响宴，因为电影呢，其实。每部电影呢都会有一个厉害的电影主题曲。那其实金马奖也有一个奖项，就是原创电影音乐奖。所以今天呢，其实会请到很会唱歌的人来唱一些令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 他要唱一个小时哦。 他要唱一个小时，对。 哇哦。 所以他会唱蛮多首，可能有七八首歌 吧。而且如果他都唱一些很经典的电影 主题曲的话，其实压力蛮大的。 为什么？ 因为。就那些都很经典啊，你要诠释的、啊。 可是他不是在金马奖典礼上唱。 是没错、啊，可是你还是要 哦，其中有一首是他自己的歌， 实力要很够强啊。 他实力够强啊、嗯，对啊，我觉得会唱歌的人唱好听的歌就是 都好听、啊， 会有压力吗？就我们去唱，当然压力很大、啊嗯，因为那很难听。嗯、对，可是 没有，他们会把那个标准拉跟我们不一样。哦， 对，所以今天晚上的九点钟，大家可以在。Friday 影音还有 Line Today 可以看看这一场直播。另外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在六点前，我们可以就是跟你说一下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就是，如果你现在去 Friday 影音的那一则留言下面留言的话，说你想要听到哪一首电影原创歌曲， 嗯， 你有机会可以抽到电影票。然后这个电影票是我们今天在哥哥妹妹有一次也提到的。 谁 先爱 上 他的？ 对，谁先爱上他的？ 对，他一开始电影的确是谁先上他的，然后有个爱中间这样挤进去，这样这部电影真的是我最近看到觉得非常好看，比那什么一个巨星很好看。 行这一套，说爱我别低调，不要像蚊子叫，遇见你就知道，爱大方就嘴角，成不成不计较，豁出去会揭晓。你也有好吧，为何你不勇敢上学？我知道所有阻碍只有你在眼前，幸福只有面壁单调，不需要训练，这人就潇洒一点，我找个世界。哦哦哦哦，我喜欢我喜欢你，是秘密，我相信爱情是放手绝不爱不行。我喜欢，我喜欢你。 帮桃子姐代班的这两个礼拜，我们的 call in 专线也是开放着的，有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啊，聊聊你现在在干嘛啊，聊聊你晚上要做什么呢，或者是是不是有听众欠我们一个爱情故事还没补完呢？ 你说梁朝伟吗 ？Yes， 究竟你跟你的前家教学生这个前师生恋，结果进行的怎么样呢？ Dive bar on the east side, where you at? Phone lights at my nightstand in the black. Come here, you can meet me in the back. Dark jeans and your Nike. geese look at you. Oh damn, never seen that color blue. Just think of the fun things we could do. Cause I like you. Listen for the best.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you must like me for me. Yeah, I want you. We can't make any promises now, can we, babe? But you can make me a dream.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n't it 为今天的第一位勇者喝彩。你好， 我是德版的初音。 好、啊、 你是什么初音？ 竹音。 竹音啊？ 对。 竹音要说什么呢？ 我今天晚上要煮水饺。 哦，要煮水饺。 对， 很棒，希望你煮的 Q 水饺有透有熟，皮不破。 是啊。 好的，谢谢你哦，拜拜 拜拜。 欸，有时候我最近发现我真的是很常会想要，不能说很常，就是有时候突然会有种想要吃水饺的欲望。我之前在电台中午休息时间，我特别骑脚踏车骑过了师大去买八方云集，光等就等了我快要20分钟，当天来不及吃饭就上节目。 八方云集离我们这么远哦？ 就是 电台附近没什么好吃的水饺。 对，然后我喜欢吃的皮是薄一点，我不喜欢吃厚皮水饺。有些人喜欢厚的啦，但我喜欢吃薄皮水饺，所以我就要骑，也没有骑很久啦。 你是出发前也没有算那个来回时间？ 我差不多一点，我差不多一点十分出发啊，骑个5分钟骑到那边还好吧？我怎么知道他煮个水饺煮20分钟？ 一点十分出发，从电台出发吗？ 对啊。 那你知道你到脚踏车地方要多久吗？ 脚踏车地方不用多久啊，也再走个3分钟吧。 那就是5分钟，还要等电梯，就1:15开始骑，骑到那边大概1:20了。你等一等，就1:30，1:40，你要买回来就是快2点了，你怎么吃？ 我不知道他水饺煮那么久嘛，我以为去然后直接就也是等5分钟拿回来，我就还有30分钟吃啊，是不是？ 没有啊，你根本不可能在1:30以前回来啊。 可以啦，你刚刚那个算术你自己再加一次，你自己好好加一次，是谁没有时间观念？ 不是，就是那样的算法。 嘿嘿， 你才不会迟到啊，你才有充裕的时间吃饭啊。 哦哦，是这样。02-2363， 这看苗头不对就转走是不是？ 没有，02-2363-995。嗨，你好。 嗨， 你好啊，没有 ，Austin。 嗨 ，Austin。 我今天生日。 哦呦， 生日快乐！ 让我来找一下这里。 没有 Happy Birthday， 因为他还在找那个 Happy Birthday。 没关系，我已经讲了，没关系，不用了。 嗯。 然后今天晚上我女友竟然要去跟同事聚餐，错过了我的生日。 他记得你今天生日吗？ 记得啊。 交往多久？ 1年多吧。 他是想要跟你分手吗？ 应该不知道。 还是他假装要去啊？不，我不能给你这种希望。 什么？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你说一个 surprise 啊？ 骗你的，他没有。 我知道没有啊，完全不可能 啊！所以他不是会这么精心策划给 surprise 的人 啊？不会，他是一个很务实的。 那为什么同事的聚餐这么重要 啊？没有，应该说是厂商的聚餐吧。反正他是一个主管。 哦。哦，他是主管，所以这是生意，你必须要顾你的工作。 Maybe 吧。 还是上周末你们已经吃过饭了？ 啊，已经都没有吃过，而且昨天就算我生日，他先陪我一下，结果我们是去夜市吃小吃。 嗯，所以你心里有点失落，是不是？ 还好，因为他有问我说要不要干嘛，我说不用啊，反正生日子还是要过。可是你心里面还是有一种小小的期待，你懂吗？ 那你就要直 讲 嘛！ 我跟你讲，男生直接讲很 low。 谁跟你男生女生都一样，这不分性别，你要什么就直接讲。 没有，因为像他生日的话，我还是一样会，他说不要，可是还是给他一点哦小礼物，还是惊喜，吃个饭，就算他说不要。 啊哈，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由内而外的健康是每个人都极为追求的，但是被错误保健观念误导的案例却是层出不穷。为了引领各位踏上正确的养生大道，长景有机再度带来了知识满满的养生讲座，凡参加还可以获得价值千元精美养生礼盒一组，即日起就开始报名喽！快拿起您手边的电话拨打0800-801-999，0800-801-999，长景有机陪您一同拥抱健康。 2018新北市国际华人纪录片月，即日起到11月18日，共计四个单元，37部纪录片，府中15放映院免费观赏，请搜寻“感动无所不在”。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纳洛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洛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买房必看新店央北从化区，最近水岸，最近捷运商城，唯有波尔多尔。抢进核心门户，房价跳升区，轻松坐拥超大基地，丰富公社，14张捷运站，390公尺，总价980万起，买2至4房，波尔多二，2218-9911。 芸芸众生，孰非偶像？林宥嘉 idol 世界巡回演唱会，12月29、30日，台北小巨蛋。10月27日 KKTX 开始售票。 我是宋楚玲。 处理了，处理了，处理 love you my oh my， 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下午的4:32，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电台 FM 92.1。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0223639955，报电话干嘛？就是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啊。嗨，你好。 哦，喂，你好。 你是谁呀？ 我是泸州汤豪。 泸州汤豪。 对。 泸州汤豪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要分享下个礼拜六跟新朋友们去玩密室脱逃的日。 你的那个密室主题是什么啊？ 其实密室主题是什么嘞？我只记得好像分两队而已。 分两队没有，比如说之前有什么加勒比海海盗啊，然后还有什么柯南啊，什么什么，就是有主题的啊。你们是、那个、 好像是要找宝藏吧？ 好像是要宝， 好像是要找一个。我忘记那是什么鬼东西吧，就是一颗一颗。 你真的有参与这个脱逃的游戏吗？ 你是不是都在里面看妹而已？ 我想分享的是，其实我在里面偷当废棒，因为推理太难了。我就想说，那我拿手电筒取消一点当灯就好了。没想到这个动作也有人要跟我抢，然后我就一直努力的在里面装忙。不过我的队友很给力， 所以最后有赢就对了。 有，我队友最后竟然赢了。明明我这么废，没有。没有什么用的，结果我队友竟然就这样就先解出来了，很厉害。 那个密室逃脱要多久时间玩下来？ 我们玩了40-50分钟吧。 嗯， 他是玩到最后，他最后那一关就是看到那个宝箱里面有那个珠子吧，好像是珠子。然后呢，就两队刚好在宝箱的另外一头，然后谁先捡到，先拿到那个珠子就赢了。 赢了之后呢， 我们那队原本就是先捡完了，然后呢，我们那个车里面就有人好像说，就是先把珠子放回去，等到就是另外一队捡，要就是捡完要拿那个珠子的时候，我们再把那个珠子抢走。这样会很快。 嗯， 好尴尬。 反正最后你们赢了。 反正最后我们赢了，就是很愉快的结束了那一天。 赢了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 对，没有什么其他，就是荣耀。 所以你是跟一群完全不认识的人玩这样？ 他认识啊，哦，一群人也一起吃过饭啊，就是清点叫点友，就健忘村嘛，你波源在装嘛。 就是你可以叫我说他好吗？我想说换一个名字，换一个气象，换一个。 哎，你今天的声音我听不出来哎。 你有装吗？ 没有，我就是只是把口罩拿下来，然后对着电话筒拿第一次。 好好好，你太吵了，再见。 好了，好，拜拜。 拜拜，吵爆，吵死了。02-236-3995， 我一直觉得密室逃脱可能是一阵子的风潮，但它这个风潮其实维持蛮久的，到现在都还是好多人在玩。 嗯，那就有点像桌游嘛，有些人就很喜欢桌游的感觉，你就会一直玩啊。嗯，密室逃脱也是啊，就喜欢解谜跟破关的那种快感的话，就 办一场天体密室逃脱。 有。So fly, so high, boom man, Alexander McQueen. So fresh, so clean. 准备好 about to kill this bit. Hands up, drinks down. 看到舞池给他跳进去。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turn it up. Everybody, everybody, everybody. 如果我办天体营，你要参加吗？喜欢这种感觉就跟着节奏 go crazy yeah yeah yeah yeah 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 我把钟摆打碎我让第一发威滚到起点今晚我就是要 go crazy turn on yeah yeah02-236-3995，哥哥啊，不是，现在我们过了哥哥妹妹有意思了。桃子晚报时间， 嗨，你好， 嗨，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 Selin， Selin， Selin， 对， Selin， Selin， Selin， Selin， 对， 名牌精品，你好， 你好， 啊， 我是刚刚那个 TC Back 他那个主唱慧婷的大学同学， 哇， 哦，然后因为刚好听到他的访问，就忽然让我想到以前大学时光， 嗯， 对我还记得那时候他跟凯彤，因为我们都是发展系同学，然后他们就会在宵夜街那边，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也只有一个宵夜街，然后晚上也只能去那边，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宵夜。我记得他们就是坐在宵夜街桌子上在讨论他们的音乐，可能刚练团完回来会怎样。 嗯， 对，我就忽然记得那个情形。 嗯， 对，就忽然大学时光那些回忆就回来了。 天哪， 对， 那现在 夯不啷当我们也已经毕业了快十年了，天哪， 十年而已吗 ？Selin， 没有没有，快二十年，快二十年。对。 那 Selin 现在你的法文如何呢？ 法文应该都还给老师了吧？ 嗯。 不过我最近有在要去，就是有再去上课啊，希望可以再换回一些记忆这样子。对啊。 那 Selin 现在在干嘛？就是 我现在是在家照顾小孩。 专职妈妈。 是的。嗯， 那孩子几岁了？ 一个八岁，一个五岁。 好， 男生女生，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哇，wow， 好字。 嗯 ，Thank you，Thank you。 谢谢 Selin 的电话， 谢谢你们。 那你等一下会传讯给慧婷说， 我刚听到你好想你， 你让我想起了我们。 其实我没有他的电话。 其实你应该可以传脸书给他，还 看 到粉丝专页。 哦，好，没问题。嗯，对。希望他们的专辑大卖。 嗯嗯嗯， 谢谢。 拜拜， 拜拜。 4:39的飞碟电台 FM 92.1， 就爱点你 UFO。 It's like no other pain I've ever known. To love someone so much, to have no control. You said I wanna see the world, and I said go. 我喜欢你的眼神，这种胸有成竹的眼神，我非常非常的欣赏。 还好吧？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子晚报》。 哦，这是一句。 我是玛丽。 What？ 我是马克。我们这两个礼拜呢，会来帮桃子姐代班。那这两个礼拜呢，如果你在下午的4:00到5:00，突然感到郁闷，突然想找人聊聊，正在开车，不要开车，不要讲话，正在茶水间，然后你知道很多事情不能跟同事讲，因为同事们可能是 大嘴巴，所以讲了以后就啪。 茶水间也是很危险的，厕所也蛮危险的， 对， 你要先确定厕所里面都没有人。 最近在看美剧，就是那个 Suits 无照律师或者精装律师，他们很喜欢在茶水间讲话，我觉得隔墙有耳懂不懂啊？ 不是，那场景就已经塞了，就常在那边用。 他们应该要设一个，就是你知道，no ear zone， 就是这边不能偷听。 而且国外的茶水间其实很大又很远， 他们是蛮大的、啊，就在厕所、啊， 不像我们这么近的， 哦、因为 人的密度这么高、 可是，一样啊，人家在那个厕所里面还是有可能会听到、啊，是吧？是吧？是吧 ？Radiohead， High and Dry。 don't leave me drying up in conversation. You'll be the one who cannot talk. All your insides fall to pieces. You just sit there wishing you could still make love. They're the ones who hate you when you think you got the world all so stacked. Spit at you, you will be the one screaming out. Don't leave me. Don't leave me dry. Don't leave me. Don't leave me dry. 弹排行，甜番全球冠军雅莉安娜。走过黑暗，用音乐征服世界，秒杀一百国排行冠军，全球超越180亿串流点听。代最强天后雅莉安娜，2018冠军天碟甜到翻，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王先生，家长。 现在凡事都求快，去普林斯顿也是希望小孩背书快一点，跟我想的不一样哎。他们反而强调第一次读课文就能多想多理解，形成扎实稳定的记忆。大范围的考试成绩明显进步，反而比从前背一次忘一次省下更多时间，完全超出我的期待。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同样的价格，同样的师大永康，你会买巷弄公寓还是树海官邸？

baby， 4:54，坐在我对面就是看板人物吴玛丽，耶、yeah! ！ 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喽，恭喜大家可以准备， 收拾行囊， 准备下班了， 开除老板。哦，不是被老板开除啊，这也不好。 希望都不要，就是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下班回家。 大家快乐的下班，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哦。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 Jolin 蔡依林《栅栏间隙偷窥你》，You'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 这感觉已经足以叫人昏迷，我想要一些自己的逻辑，科学家全都无法去分析，观察着你眨眼睛的频率，这感觉可以扛起一座森林，就算是很幸福也不要太快相信，还不要太快接转这把戏，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不敢太快去相信，还不要太快贴穿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想抱着忽远忽近的距离，就让我隔着这美丽的间隙，还不要太快贴穿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想抱着忽远忽近的距离，就让我隔着这美丽先别说爱，先别说爱，就让我爱爱爱着你，我想要等着你沉沉睡去，让五月爱与豢养的猫咪嘲笑着我把自由送给你，忍不住得意忘形，自己敲出声音，此刻幸福是走进你的栅栏，圈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七田鼓动真实谷物新风潮，震撼再优惠，有七田多谷植物奶，满满20种全谷营养，绝无化学添加，全谷有机最健康。 有七田年终特惠，即日起有七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买二送一，仅此一档限量优惠哦。 喝有七田多谷植物奶，健康轻盈无负担，快拨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田。 温温坦碳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150万，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亏。加盟专线0922-399-101，0922-399-101，0922-399-101。 欧洲旅游权威，倔强深耕20年。 哎，你知道明年过年有9天连假吗？ 哇，这样就可以去欧洲玩嘞！ 我好想去看极光哦， 也好想看新天鹅堡的雪景哦。9天连假就是要去欧洲，快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长大了吗？世界为谁停下？难道 长大了吗？现在的你好吗？容祖儿回归初心概念专辑《答案之书》，10月19，时间是最好的解答。 You phone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容祖儿，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长大了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台铁普悠马号出轨翻覆，死伤严重。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在立法院证实，交通部长吴鸿谋向他口头请辞，不过考量还在救灾，已经予以慰留。吴鸿谋今天下午前往台铁综合调度所行控室了解状况，没有多谈请辞的事，只说今天是来了解目前台铁的调度作业程序，看看怎样才能更精进。普悠马翻覆之后，台铁局长陆杰生也向吴鸿谋请辞，但是吴鸿谋没准。这桩严重意外事故，列车游姓司机员相当自责，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司机员没有意见，甚至一度放弃找律师，他说不要辩护，不过法院还是依法找了公社辩护人，家人也帮他找了律师，游姓司机员最后以50万交保送回罗东圣母医院，院方除了治疗伤势，也会安排心理辅导。游姓司机员在车祸中头部与胸部受伤，带伤接受检方侦讯，坦承普悠马列车动力出了问题，关掉列车自动防护系统 ATP， 改为手动与目测，没有再恢复，过了罗东站后加速过弯，想要紧急刹车却来不及。立法院院会今天下午轮到司法及法制组质询，轮到国民党立委吴志扬时，连同国民党立委孔文吉、许玉仁不满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代理主委杨翠列席，要求杨翠离席，同时占据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备询台杯阁。会议主席、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宣布休息近20分钟后，杨翠离席，议事人员宣告杨翠因公请假，会议才顺利继续。国民党立委指出，昨天朝野协商结果要求杨翠离席，但是蔡其昌反驳，早上宣读过朝野协商结论，当时没有委员提出异议，现在